有请下一位。 大家好，我叫张俊浩，我今年3岁了，我来自山东淄博，这是我的宝贝，我要和我的宝贝一起。 你一个人表演吗？ 我和我的宝贝一起跳，表演随便跳。 随便跳舞啊？哦，那你能告诉我们，你拉的那个箱子里边是放的你跳舞需要的东西是吗？ 是。 这你还能告诉我你是弟弟还是妹妹啊？ 弟弟。 先给我个望远镜了，我看不清楚。 好啊， 那你是想现在就跟我们表演你的随便跳舞吗？ 行，我这里有一个遥控器。哦， 遥控器。 哦，遥控器 啊。这遥控器是遥控我们的还是遥控他们的？ 要评委，你需要帮助我按音乐吗？ 哦，我帮你按音乐是吗？ 是 啊，没问题。来来来，他需要我给他按下音乐，是这意思吗？ 慢点， 接他一下。 不用，不用下来了 、不用下来，你把遥控器拿来就行。把遥控器， 这让他自己，人家是男人啊，男人， 天哪，了， 男人自己来。 快点，别摔着， 给我亲一下好吧？ 天哪， 亲这个奶奶一下，哎。 我奶奶 啊，听这个姐姐讲， 亲这个哥哥，这个哥哥一下， 这个 宝宝，哎，多好玩啊！ 咱们直接去少林寺吧， 好玩， 来，放在舞台上去。太帅了，我有遥控器。 哦呦，这个用什么样的培养，才能培养成如此淡定？哦，他还真有音响，是有遥控器。 那是音响。 好。 是智能的吧？ 怀疑他有芯片是吗？ 对对对， 你怕吧？ 不怕。哇， 张俊豪，你告诉我们，你这舞蹈是在哪儿学的呀？ 我和妈妈在广场上跳广场舞，爸爸妈妈、姐姐还有闪闪，还有奶奶。哦， 他去跳广场舞， 就是他是广场舞大妈的后备力量。 对， 嗨，不得了！ 每天都去广场上跳舞吗？ 对。 下雨天也去吗？ 他在嘲笑你，觉得这个问题 在嘲笑我。 他说下雨怎么能去呢？这个叔叔为什么这样问？他这个意思。 我明白了。 特好玩，太可爱了。 你几岁啦？ 三岁。 那么你几岁开始跳舞的呢？那么你两岁在干什么呢？你两岁在干什么呢？ 又在嘲笑你 了，他又在嘲笑你。 你为什么一直嘲笑我呢？ 不知道。 你嘲笑他，他不说呀。你弟弟，你嘲笑他，你嘲笑我。那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很想问你一声，你为什么要跳舞？ 因为我喜欢跳舞。我跳舞的时候，妈妈就笑，妈妈说明笑就是幸福。 豪豪，你告诉我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看到我快乐的男都幸福，你幸福吗？我爱着你。 他看爸的图图有一只眼，就是幸福是什么？ 我们应看在你经常嘲笑我的面上，所以我非常的开心，所以我要给你， 咱们一块儿给吧。 对 对， 出彩。现在可以回到你的星球去了。 再见。 慢点。 妈咪，怎么回家见妈妈了？ 天哪！ 哎呦！ 这个厉害了！ 再见！ 再见！ 哎，看你！